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八，秦纪三。二世皇帝下。二年，冬十月，四川建平将兵为沛公于封，沛公出与战，破之，令雍池守封。十一月，沛公引兵之薛。四川守壮兵败于薛，走至期，沛公左司马德杀之。周章出关，只屯曹阳。二月余，章邯追败之，复走渑池。十余日，章邯击，大破之。周文自刎，军遂不战。吴书为荥阳，李由为三川守，守荥阳。书弗能下，楚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：“周章军已破矣，秦兵旦暮至，我为荥阳城弗能下，秦兵至必大败，不如少一兵守荥阳，惜精兵迎秦军。今贾王交不知兵权，不足与济事，恐败。”因相与缴王令以诛吴书，献其首于陈王。陈王使使赐田臧、楚令尹印以为上将。田臧乃使诸将李圭等守荥阳，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与战。田臧死，军破。章邯进兵击李圭等荥阳下，破之。李圭等死。阳城人邓岳将兵居坛，章邯别将击破之。智人武逢将兵居许，章邯击破之。两军皆散，走陈。陈王诛邓岳。二世朔翘让李斯，举三公位，如何令道如此？李斯恐惧，众绝路，不知所出。乃阿二世议，以书对曰：“夫贤主者，必能行都则之术者也。故申子曰：‘有天下而不自虽，命之曰：以天下为治故者，无他焉。不能都则，而故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，若尧与然，故谓之治故也。’”夫不能修深寒之名术，行都则之道，专以天下自是也，而徒务苦行劳神，以身训百姓，则是前守之意，非续天下者也，何足贵哉？故明主能行都则之术，以独断于上，则权不在臣下，然后能灭仁义之徒，绝谏说之辩，落然行自虽之心而莫之敢逆，如此群臣百姓救过不己，何辩之敢图？二世曰：“于是行都则一言，税民深者为名利，杀人众者为忠臣，行者相伴于道，而死人日成积于世，秦民亦骇惧思乱。”赵李良已定常山，还报赵王。赵王复使良略太原，至十邑。秦兵色景行，未能前。秦将诈为二世书以招良。良得书未信，还至邯郸，亦请兵。未至，道逢赵王子出饮。良望见，以为王，伏夜道旁。王子醉，不知其将，使祭谢李良。李良素贵，起惭其从官。从官有一人曰：“天下叛秦，能者先立，且赵王素出将军下，今女儿乃不为将军下车，请追杀之。”李良已得秦书，故欲反赵，未决，因此怒， 遣人追杀王子，因将其兵袭邯郸，邯郸不知，竟杀赵王少骚。赵人多为张耳单于耳目者，已故二人独得脱。陈人秦家扶犁人朱姬石等起兵为东海守于潭，陈王闻之，使武平君叛为将军兼潭下军。秦家不受命，自立为大司马，务属武平君，告君立曰：武平君年少，不知兵事，勿听。因矫以亡命杀武平君叛。二世一遣长史司马欣、董翳作章邯击道，章邯已破武冯，击陈柱国防军，杀之。又进击陈豨、张贺军，陈王出兼战，张贺死。腊月，陈王之汝阴，还至下城府，其欲装甲杀陈王以降。初，陈涉继为王，其故人皆往依之，妻之父亦往焉。陈王以重宾待之，长揖不拜。妻之父怒曰：护乱见号而傲长者，不能久矣，不辞而去。陈王跪谢，遂不为故。客出入欲以发书言陈王故情，或说陈王曰：客于无知，专妄言轻微。陈王斩之，诸故人皆自隐去。由是无亲陈王者。陈王以朱房为中正，胡武为司过，主司群臣。诸将训帝至，令之不是，辄戏而罪之，以苛察为中，其所不善者服下吏，辄自治之。诸将以其故不亲附，此其所以败也。陈王故捐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，起新阳，攻臣下之，杀庄贾，复以臣为楚，葬陈王于荡，谥曰隐王。初，陈王令智人宋刘将兵定南阳，入武关。刘以训南阳，闻陈王死，南阳复为秦，宋刘以军降。二世车裂刘以训。魏周氏将兵略丰沛，使人招雍齿。雍齿雅不欲属沛公，即以封降魏。沛公攻之不克。赵张耳单于收其散兵得数万人，击李良，良败走归章邯。客有说耳虞曰：两军羁旅而欲复赵，难可独立，立赵后服以役，可救功。乃求得赵歇。春正月，尔虞立歇为赵王，居信都。东阳宁君秦家闻陈王军败，乃立景驹为楚王，引兵之方宇，欲击秦军定陶下，使公孙庆使齐，欲与之并力俱进。齐王曰：陈王战败，不知其死生，楚安得不请而立王？公孙庆曰：其不请楚而立王，楚何故请齐而立王？且楚守势，当令于天下。田丹杀公孙庆。秦左右校副功臣下之，吕将军走，邀兵复聚，与婆道情不相遇，攻击秦左右校，破之清波，复以臣为楚。情部者六人也，姓英氏，作法情，以行图论书离山， 骊山之徒数十万人，不皆与其徒长豪杰交通，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。鄱阳令吴瑞甚得江湖间民心，号曰鄱军，不往见之，其众已数千人。鄱军乃以女弃之，使将其兵击秦。楚王景居在留，沛公往从之。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，欲往从景居，道遇沛公，遂属焉。沛公拜良为旧将，良硕以太公兵法说沛公，沛公善之，常用其策。良为他人言，皆不省。良曰：“沛公待天授，故遂留不去。”沛公与良俱见景驹，欲请兵以攻封。时章邯、司马懿将兵北定楚地，屠相至荡。东阳宁军沛公引兵西，与战萧西不利，还收兵拒留。二月攻荡，三日拔之，收荡兵得六千人，与故合九千人。三月攻下邑，拔之，还击封不下。广陵人少平为陈王训广陵，未下。闻陈王败走，章邯且至，乃渡江缴陈王令，拜项梁为楚上柱国，曰：“江东已定，即引兵西击秦。”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。闻陈英已下东阳，遣使欲与联合拒西。陈英者，故东阳令使，居县中，素信谨，称为长者。东阳少年杀其令，相聚得二万人，欲立英为王。英母谓英曰：“自我为汝家父，未尝闻汝先世之有贵者，今报得大名不祥，不如有所属，事成犹得封侯，事败亦已亡，非世所指名也。”英乃不敢为王，谓其君立曰：“项氏世世将家，有名于楚，今欲举大事，将非其人不可，我以名族亡秦必矣。”其众从之，乃以兵属梁。英布既破秦军，引兵而东。闻项梁西渡淮，不与蒲将军皆以其兵属焉。项梁众凡六七万人，郡下邳。景驹秦家郡彭城东，欲以拒梁。梁谓军吏曰：“陈王先守势，战不利，未闻所在。今秦家被陈王而立景驹，大逆无道，乃进兵击秦家。秦家军败走，追之至胡陵，家还战。一日，家死，军降。景驹走，死梁地。梁以并秦家军，郡胡陵，将引军而西。章邯军至利，项梁使别将朱姬时、于凡军与战。于凡军死，朱姬时军败，王走胡陵。梁乃引兵入薛，诛朱姬时。沛公从计百余往见梁，梁与沛公族五千人，五大夫将十人。沛公还，引兵攻封，拔之，雍齿奔魏。项梁使项羽别攻襄城，襄城坚守不下，以拔皆坑之，还报。梁闻陈王定死，召诸别将会薛祭事，沛公亦往焉。居巢人范增年七十， 素居家，好奇迹。往睡项梁曰：“臣胜败故当，夫秦灭六国，楚罪无罪。自怀王入秦不返，楚人怜之至今。故楚南公曰：‘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’今陈胜守势，不立楚后而自立，其势不长。今君起江东，楚风起之将皆征复君者，宜君世世楚将，未能复立楚之后也。”于是项梁然其言，乃求得楚怀王孙心于民间，为人牧羊。夏六月，立以为楚怀王，从民望也。陈婴为上柱国，封五县，与怀王都盱眙。项梁自号为武信君。张良说项梁曰：“君已立楚后，而韩诸公子衡阳君成最贤，可立为王，益庶党。”项梁使梁求韩成，立以为韩王，以梁为司徒，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，得数城。秦哲复取之，往来为游兵颍川。章邯已破陈王，乃进兵击魏王于临济。魏王使周氏出，请救于齐楚。齐王丹及楚将项陀皆将兵随侍就位。章邯夜衔枚击，大破齐楚军于临济下，杀齐王及周氏。魏王就魏齐民曰降，约定自烧杀。齐帝报王走楚，楚怀王与魏豹数千人复训魏帝。齐田荣收其兄丹于兵，东走东阿，章邯追围之。齐人闻田丹死，乃立故齐王建之弟贾为王，田角为相，角弟建为将，以据诸侯。秋七月，大霖雨。武信军引兵攻抗府，闻田荣之急，乃引兵击破章邯军东阿下。章邯走而西，田荣引兵东归齐。武信军独追北，使项羽沛公别攻城阳，屠之。楚军郡濮阳东，复与章邯战，又破之。章邯复阵守濮阳，还水。沛公项羽去，攻定陶。八月，田荣击逐齐王贾，贾王走楚。田建前救赵，因留不敢归。田荣乃立丹子氏为齐王，荣相之。田横为将，平齐地。章邯兵亦胜。项梁朔使使告齐赵，发兵共击章邯。田荣曰：“楚杀田甲，赵杀矫健，乃出兵。”楚赵不许，田荣怒，终不肯出兵。郎中令赵高世恩专字，以私怨诛杀人众多，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，乃说二世曰：“天子之所以贵者，但以闻声，群臣莫得见其面故也。且陛下富于春秋，未必尽通诸事。今作朝廷，前举有不当者，则见短于大臣，非所以是神明于天下也。陛下不如深拱尽忠，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，事来有以魁之。如此，则大臣不敢奏一事，天下称圣主矣。”二世用其计，乃不坐朝廷见大臣，常居禁中。赵高侍中用事， 是皆决于赵高。高文李斯以为言，乃见丞相曰：关东群盗多，今上极易发谣至阿房宫，据狗马无用之物，臣欲见，未未见，此真君侯之事，君何不见？李斯曰：故也，吾欲言之久矣。今时尚不作朝廷，常居深宫，无所言者不可传也，欲见无见。赵高曰：君诚能见，请为君侯上见谕君。于是赵高是二世方宴乐，妇女居前，使人告丞相，上方贤可奏事。丞相至宫门上夜，如此者三。二世怒曰：吾常多闲日，丞相不来，吾方宴思，丞相折来请示，丞相岂少我哉？且顾我哉？赵高因曰：夫沙丘之谋，丞相预焉，今陛下以立为帝，而丞相贵不易，此其意亦望列帝而忘矣。且陛下不问臣，臣不敢言。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，楚道陈胜等皆丞相庞宪之子，已故楚道公行，过三川城，守不肯击。高闻其文书相往来，未得其审，故未敢以闻。且丞相居外，权重于陛下。二世以为然，欲暗丞相，恐其不审，乃先使人暗验三川守与道通状。李斯闻之，因上书言赵高之短曰：高善利善害，与陛下无异，昔田常向其简功，窃其恩威，下得百姓，上得群臣，足是简功而取其国，此天下所明之也。今高有邪异之志，威反之行，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其矣，而又贪欲无厌，求利不止，列氏次主，其欲无穷，结陛下之威信，其志若韩起为韩安相也。陛下不图，臣恐其必为变也。二世曰：何哉？福高故患人也，然不为安四志，不以威一心，结行修善，自始至此，以忠得尽，以信守卫，朕实贤之，而君疑之，何也？且朕非属赵君，当谁任哉？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，下之人情，尚能事朕，君其勿疑。二世雅爱赵高，恐李斯杀之，乃私告赵高。高曰：丞相所患者独高，高已死，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。是时盗贼亦多，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无已。右丞相冯去疾、左丞相李斯、将军冯杰进谏曰：关东群盗并起，秦发兵诛击，所杀亡甚重，然犹不止，盗多皆以戍曹转作事苦，赋税大也，请且止阿房宫作者，减省四边戍转。二世曰：凡所为贵有天下者，得四亿吉裕，主众明法，下不敢为非，以治愈四海矣。夫余下之主，贵为天子，亲处穷苦之时，以训百姓，尚何于法？ 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，天下已定，外攘四夷以安边境，做公事以彰德义，而君官先帝功业有序，今朕即位，二年之间群盗并起，君不能进，又欲罢先帝之所为，是尚无以报先帝，自不为朕尽忠力，何以在位？下去疾思竭力，暗则他罪，去疾竭自杀，独李斯救狱，二是以主赵高治之，则思与子由谋反状，皆收捕宗族宾客。赵高治思谤略千余，不生痛，自污服。思所以不死者，自负其变有功，实无反心，与尚书自陈，幸二世误而赦之，乃从狱中上书曰：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，待秦地之狭隘不过千里，兵数十万，臣尽薄才，因行谋臣，资之金玉，使游说诸侯，因修甲兵，斥政教，官斗士尊功臣，故终以邪寒若魏破燕赵以齐楚，卒兼六国，鲁齐王，立秦为天子，又北逐胡墨，南定百越，以见秦之强，更科画屏斗湖度量文章，不知天下，以述秦之名，此皆臣之罪也，臣当死久矣，上幸尽其能力，乃得至今，愿陛下察之。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，曰：求安得上书。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业者侍中，更往复训司，司更以其实对，则使人复谤之。后二世使人验司，司以为如前，终不敢更言。辞服，奏当上。二世喜曰：威赵君，即为丞相所卖。即二世所使按三川守游者至，则楚兵以击杀之。使者来，会丞相下吏，高阶妄为反辞，以相附会，遂据司五行论，腰斩咸阳市。司出狱，与其中子俱直，故谓其中子曰：吾欲与若复牵黄犬，俱出上蔡东门，逐狡兔，岂可得乎？遂父子相哭而遗三族。二世乃以赵高为丞相，事无大小皆绝焉。项梁以破章邯于东阿，引兵西北至定陶，再破秦军。项羽沛公又与秦军战于雍丘，大破之，斩李由。项梁亦轻秦，有骄色。宋义谏曰：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，今卒少惰矣，秦兵日益，臣为君畏之。项梁弗听，乃使宋义使于齐，道遇其使者高陵君贤，曰：公将见吾信君乎？曰：然。曰：臣论吾信君必败，公徐行即免死，即行则即祸。二世西起兵一章邯击楚军，大破之定陶，项梁死。时连雨，自七月至九月，项羽沛公攻外黄未下，去攻陈留，闻武信军死，士卒恐，乃与将军吕臣引兵而东。 喜怀王自盱眙都彭城，吕臣郡彭城东，项羽郡彭城西，沛公郡砀。魏豹下魏二十余城，楚怀王立豹为魏王。后九月，楚怀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，以沛公为砀郡长，封武安侯，将砀郡兵，封项羽为长安侯，号为鲁公，吕臣为司徒，其父吕青为令尹。章邯已破项梁，以为楚地兵不足忧，乃渡河北击赵，大破之，引兵至邯郸，皆徙其民河内，移其城郭。张耳与赵王歇走入巨鹿城，王离围之，陈于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，郡巨鹿北。章邯郡巨鹿南极原，赵朔请救于楚。高陵君显在楚，见楚王曰：宋义论武信君之君必败，居数日，君果败。兵未战而先见败征，此可谓之兵矣。王召宋义与季氏而大悦之，因至以为上将军。项羽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，以救赵。诸别将皆属宋义，号为青子冠军。初，楚怀王与诸将曰：先入定关中者望之。当世时，秦兵强，常乘胜逐北，诸将莫力先入关。独项羽愿秦之杀项梁，愤愿与沛公西入关。怀王诸老将皆曰：项羽为人剽悍华贼，长攻襄城，襄城无一类，皆坑之，诸所过无不残灭。且楚朔进取，前陈王项梁皆败，不如更遣长者服役而息，告谕秦父兄。秦父兄苦其主久矣，今承得长者往，无亲报已可下。项羽不可遣，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。怀王乃不许项羽，而遣沛公西略地，收陈王项梁散卒以伐秦。沛公到砀，至阳城与杠里，攻秦壁，破其二军。三年冬十月，齐将田都叛田荣，驻楚救赵。沛公攻破东郡尉于成武。宋义行至安阳，留四十六日不进。项羽曰：秦为赵急，以急引兵渡河，楚击其外，赵应其内，破秦军必矣。宋义曰：不然，夫伯牛之盟不可以破击师。今秦攻赵，战胜则兵疲，我乘其弊；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息，必举秦矣。故不如先斗秦赵。夫披坚执锐，亦不如攻；作运筹策，攻不如意。因下令军中曰：有猛如虎，狠如羊，贪如狼，强不可食者，皆斩之。乃遣其子宋襄向齐，申送之至无言，饮酒高会。天寒，大雨，士卒动机。项羽曰：将戮力而攻秦，久留不行，今遂击民贫，士卒食半书，君无献粮，乃饮酒高会，不引兵渡河。因赵时与赵并立攻秦，乃曰乘其弊。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，其势必举。赵举秦强， 合璧之城，且国兵心破，王坐不安席，扫境内而专主于将军，国家安危在此一举。今不恤士卒而殉其私，非社稷之臣也。十一月，项羽陈朝上将军宋义，及其帐中斩宋义头，出令军中曰：“宋义与其谋反楚，楚王因令即诛之。”当世时，诸将皆设伏，莫敢之无，皆曰：“守立楚者，将军家也。今将军诛乱，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，使人追宋义子，及之其杀之，使桓楚报命于怀王。怀王因使羽为上将军。”十二月，沛公引兵至利，欲刚武侯，夺其军四千余人，并之。与魏将黄歆、吴满军合攻秦军，破之。故齐王见孙安下济北，从项羽救赵。章邯助甬道主和，享王离。王离兵十多，急攻巨鹿。巨鹿城中食尽，兵少。张耳硕使人召前陈馀，陈馀夺兵少，不敌秦，不敢前。数月，张耳大怒，怨陈馀，使张衍、陈泽往让陈馀曰：“使吾与公为文景交。今王与尔旦暮且死，而公拥兵数万，不肯相救，安在其相为死？苟必信，胡不负秦军俱死，且有十一二相全。”陈馀曰：“吾夺前终不能救赵，徒尽王军，且余所以不惧死，欲为赵王张军报秦，今必惧死，如以肉为恶虎，何意？”张衍、陈泽邀以惧死，于乃使衍泽将五千人先尝秦军，至皆没。当世时，齐师、燕师皆来救赵，张敖亦北收带兵，得万余人，来皆避于旁，未敢击秦。项羽以杀卿子冠军，威震楚国，乃遣当阳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，战少利，绝章邯甬道。王离军伐食，陈馀复请兵，项羽乃西引兵渡河，接陈船破釜增，烧庐舍，持三日粮，以示士卒必死，无一还心。于是智则为王离与秦军遇，久战大破之。章邯引兵却，诸侯兵乃赶进击秦军，遂杀苏角、鲁王离，涉嫌不祥，自烧杀。当世时，楚兵冠诸侯，军救巨鹿者十余骑，莫敢纵兵。及楚击秦，诸侯将从壁上观，楚战士无不依当时，呼声动天地，诸侯军无不人人坠恐。于是已破秦军，项羽召见诸侯将，诸侯将入辕门，无不西行而前，莫敢仰视。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，诸侯皆属焉。于是赵王歇及张耳乃得出巨鹿城谢诸侯。张耳与陈馀相见，则让陈馀已不肯救赵，即问张衍、陈泽所在，以陈馀杀之。硕以问馀，馀怒曰：“不义君之望臣身也，岂以臣为重去将印哉？ 乃脱解印绶，推与张耳。张耳亦恶不受。陈余起如厕，客有说张耳曰：“臣闻天宇不取，反受其咎。今陈将军与君印，君不受，反天不祥，即取之。”张耳乃佩其印，收其麾下。而陈余还，亦望张耳不让，遂驱出，独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和尚泽中余列。赵王歇还信都。春二月，沛公北击昌邑，遇彭越。彭越以其兵从沛公。越昌邑人，常于巨野泽中为群盗。陈胜项梁之起，则见少年相聚百余人，往从彭越曰：“请众为长。”越谢曰：“臣不愿也。”少年强请，乃许。与其旦日日出会，后期者斩。旦日日出十余人后，后者至日中。于是越谢曰：“臣老，诸君强以为长，今妻而多后，不可尽诛，诛最后者一人。”令校长斩之。皆笑曰：“何至于是？请后不敢。”于是越引一人斩之，设坛祭，令徒属皆大惊，莫敢仰视，乃掠地，收诸侯散卒得千余人，遂助沛公攻昌邑。昌邑未下，沛公引兵西过高阳。高阳人利益基，家贫落魄，为李监门。沛公麾下骑士是义基李中人。义基见谓曰：“诸侯将过高阳者数十人，吾问其将，皆龌龊，好苛礼，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。吾闻沛公慢而易人，多大略，此真无所愿从由，莫为我先。若见沛公，谓曰：‘臣李中有厉声，年六十余，长八尺，人皆谓之狂声。声自谓我非狂声。’其士曰：‘沛公不好儒，诸客冠儒冠来者，沛公折解其冠，搜尿其中。’与人言常大骂，未可以儒生睡也。”厉声曰：“帝言之。”其士从容言如厉声所戒者。沛公至高阳转舍，使人召厉声。厉声至，入夜，沛公方聚床，使两女子洗足而见厉声。厉声入，则长衣不败，曰：“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？且欲率诸侯破秦也。”沛公骂曰：“庶如天下同共苦秦久矣，故诸侯相率而攻秦，何谓助秦攻诸侯乎？”厉声曰：“必聚徒合一兵诛吴道秦，不宜聚见长者。”于是沛公辍喜，起设衣，言厉声上座，谢之。厉声因言六国纵横时，沛公喜，赐厉声食，问曰：“即将安出？”厉声曰：“足下起纠合之众，收散乱之兵，不满万人，欲以进入强秦，此所谓探虎口者也。夫陈留天下之冲，四通五达之交也。今其城中又多积粟，臣善其令，请得使之令下足下，即不听，足下引兵攻之，臣为内应。”于是遣厉声行， 沛公引兵随之，遂下陈留，号利益基为广野君。厉声言其弟商，时商聚少年得4000人来属沛公，沛公以为将，将陈留兵以从。厉声常为说客，使诸侯。3月，沛公攻开封，未拔。西与秦将杨雄会战白马，又战区域东，大破之。杨雄走之荥阳。2是，使使者斩之以训。夏4月，沛公南攻颍川，屠之。因张良，遂略韩地。时赵别将司马昂方欲渡河入关，沛公乃北攻平阴，绝河津南，斩洛阳东，军不利，南出还原。张良引兵从沛公，沛公令韩王成留守杨迪，与梁俱南。6月，与南阳守以战抽东，破之，略南阳郡。南阳守走宝城守渊，沛公引兵过渊西。张良谏曰：沛公虽欲急入关，秦兵上众俱险，今不下渊，渊从后击，强秦在前，此危道也。于是沛公乃夜引军从他道还，掩其帜，驰名为渊城三匝。南阳守欲自警，其舍人陈辉曰：死未晚也。乃于城见沛公曰：臣闻足下曰先入咸阳者望之，今足下留守渊，渊郡县连城数十，其利民自以为降必死，故皆坚守长城。今足下近日止攻，是死伤者必多，引兵去渊，渊必随足下后。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，后有强渊之患，为足下计，莫若曰降封其首，因使执守，引其甲卒与之息。诸城未下者，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，足下通行无所累。沛公曰：善。秋7月，南阳守以降，封为殷侯，封陈辉千户。引兵西，无不下者，至丹水，高武侯塞，襄侯王陵降，桓公胡杨。与婆君别将梅轩，与协公西直皆降，所过无得掳掠，秦民皆喜。王离君寂寞，章邯郡吉原，项羽郡章南，相持未战，秦军朔却。2是，使人让章邯，章邯恐，使长史新请示，至咸阳，留司马门3日。赵高不见，有不信之心，长史心恐，还走其军，不敢出故道。赵高果使人追之，不及。心至军报曰：赵高用事于中，下无可为者，今战能胜，高必极度无功，不能胜，不免于死，愿将军熟记之。陈馀亦谓章邯书曰：白起为秦将，南征燕营，北坑马伏，攻城略地，不可生计，而竟赐死。蒙恬为秦将，北逐戎人，开榆中地数千里，竟斩扬州。何者？攻多，秦不能进封，因以法诛之。今将军为秦将3岁矣，所亡师已10万数，而诸侯并起资亦多，彼赵高素于日久，今事急， 一恐二世诛之，故欲以法诛将军以色责，使人更待将军以脱其祸。夫将军居外久，多内隙，有功一诛，无功一诛，且天之亡秦，无余志皆知之。今将军内不能执剑，外为亡国将，孤特独立而欲长存，岂不哀哉？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纵，约共攻秦，分望其地，难免称孤，此孰与身服辅志，妻子为禄乎？章邯狐疑，因使侯使成使项羽欲约，约未成，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渡三户，郡张南，与秦军战，再破之。项羽悉引兵击秦军于水上，大破之。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，项羽召军吏谋曰：粮少，欲听其约。军吏皆曰：善。项羽乃与其环水南阴虚上，以盟。章邯见项羽而流涕，谓言赵高。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，至楚军中，使长史欣为上将军，将秦军为前行。峡丘深阳下河南，引兵从项羽。初，中丞相赵高欲专秦权，恐群臣不听，乃先设宴，持鹿献于二世曰：马也。二世笑曰：丞相误也，谓鹿为马。问左右，或莫，或言马以阿顺赵高，或言鹿者。高因因重诸言鹿者以法，后群臣皆谓高，莫敢言其过。高前硕言关东道无能为也，即项羽、鲁王李等，而章邯等军硕败，上书请议助。自关以东大抵进叛秦隶，应诸侯，诸侯贤率其众西向。八月，沛公将数万攻武关，屠之。高恐二世怒，诛及其身，乃谢病不朝见。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餐马，杀之，心不乐，怪问詹梦。卜曰：泾水为岁。二世乃斋于望夷宫，欲辞泾水，臣四百马。使使则让高以盗贼事，高惧，乃因与其婿咸阳令严乐及弟赵成谋曰：上不听见，今事急，欲归祸于吾，欲益至上，更立子婴。子婴人简，百姓皆在其言，乃使郎中令为内应，诈为有大贼，令乐照例发足追，劫乐母至高舍，遣乐将吏卒千余人至望夷宫殿门，复未令仆夜曰：贼入此，何不止？未令曰：周卢涉足甚紧，安得贼敢入宫？乐遂斩未令，执将吏入，行射狼患者，狼患者大惊，或走或隔，隔者者死，死者数十人。郎中令与乐俱入，设上卧作围。二世怒，召左右，左右皆惶扰不斗。旁有患者一人士，不敢去。二世入内，谓曰：公何不早告我，乃至于此？患者曰：臣不敢言，故得全。使臣早言，皆已诛，安得至今？严乐前及二世，属曰： 足下骄恣，诛杀无道，天下共叛足下，足下其自为计。二世曰：丞相可得见否？乐曰：不可。二世曰：吾愿得一郡为王。弗许。又曰：愿为万户侯。弗许。曰：愿与妻子为前首，比诸公子。颜乐曰：臣受命于丞相，为天下诸足下，足下虽多言，臣不敢报。挥其兵尽，二世自杀。颜乐归报赵高，赵高乃西召诸大臣公子，告以诸二世之状，曰：秦故亡国，始皇君天下，故称帝。今六国复自立，秦地一小，乃以空名为帝，不可。宜如故变。乃立子婴为秦王，以前首葬二世杜南宜春院中。九月，赵高令子婴斋戒，当庙见，受玉玺。斋五日，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：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公，恐群臣诛之，乃诈以义立我。我闻赵高乃与楚曰：灭秦宗室而分望关中，今使我斋建庙，此欲因庙中杀我，我称病不行，丞相必自来，来则杀之。高使人请子婴朔背，子婴不行，高果自往，曰：宗庙重事，王奈何不行。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，三族高家以训，遣将兵据瑶关，沛公欲击之。张良曰：秦兵尚强，未可轻，愿先遣人一张旗帜于身上为疑兵，使利益机陆甲往睡秦将，但以利。秦将果欲联合，沛公欲许之。张良曰：此独其将欲叛，恐其士卒不从，不如因其懈怠击之。沛公引兵绕瑶关，于溃山击秦军，大破之蓝田南，遂至蓝田，又占其北，秦兵大败。